结果把人都吃住院了。哎，他喝那个，你想想，他怎么就能喝好？后来一看不行，没有什么反应，该便秘还便秘，该眼睛干还眼睛干，该难受还难受，血糖高还照样。后来他说没有意义了，再在这待下去没有效果，完了就回来了。回来呢，又有朋友吧，介绍说哈尔滨，哈尔滨有个老中医， 有病乱投医 啊。哎，对，说那个效果好，他就奔哈尔滨去。 没办法，就得试哈。 哎，结果呢，咱吉林市，他的一个朋友听到我讲治胃病啊，讲这个内因综合调节平衡理论呐、所以呢，又是猫好使。因为你得病是病菌才得繁殖，你没有病菌，它上哪去感染去？不感染它怎么能发炎？不发炎怎么能糜烂？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事儿，就这层窗户纸就牢也捅不破。那你说那个猫抓老鼠，你还需要讲道理吗？这不用科学呀，它就是自然法则呀，是不是？你讲科学那是科学，老鼠要造出来那是科学，只能要死一茬老鼠，完了老鼠就都知道了。因为他们互相之间老发短信呢，是吧？就认识，说这玩意要命，来了以后你都瞅都不瞅，是吧？哎，你怎么割你瞅都不瞅，是不是？你换五不绝，五不绝也是要死一查，然后老鼠又都知道了，是吧？人来了，你看就知道这是人要消灭我们的玩意儿。 这个道理并不复杂哈， 有一句话叫大道至简。真正的道理吧，它是非常简单的。当你把它整复杂的时候，离开道了。真正的道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。猫，我就见了老鼠，我就吃你，我就消灭你。老鼠见了猫，它就跑，它跑都不可以跑，麻爪子。所以那个肺气肿，你肺结核是吧？你肺炎，你支气管哮喘，你什么它都是这个一个原理，是不是？就是人，真正的道。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，猫，我就见了老鼠，我就吃你，我就消灭你。老鼠见了猫，它就跑，它跑都不可以跑，麻爪子。所以那个肺气肿，你肺结核是吧？你肺炎，你支气管哮喘，你什么它都是这个一个原理，是不是？就是人必须得吃饭，不吃饭就得饿死，你不喝水就得渴死，你这还用分开那么细，是不是？整的那么复杂，完了你没喝水，最后还是渴死了。 所以能够理解这人为什么这么激动哈，你等于说这个两个人父子二人 哎，对，他就是 救了他们两个人， 就是救他命。哎，你看几个月这一冬哪是把后事准备完了好了，哎，他管他叫救命恩人。哎，就是支气管哮喘的， 这是哪一年的事啊？ 这是一二年的事儿。 一二年还记得哈。 一二年的事儿。那么就这样的事儿我碰到太多了，所以最早吧 你都应该把它记下来， 就是哪个政府部门不相信的，我就找一个，那不行，那真的叫个案。凡是用过这种办法的人，全是这个效果，80%到90%都是这样。 你不能是两个人 单猫碰死耗子， 对，你可能你不吃人家也好了。 对， 你如果多了，把它总结出来，那就不是个案了。 那就对了。所以我说用80%到90%，这个有效率，那你说这也是个案呢？那你10%到20%没好，倒成常理了。所以这个东西吧，它是能经得起检验的。就是这种机理，这种道理，明白人一听，哎呦，老师说的绝对有道理，是这么回事儿。但有人听不明白， 这 就是 不同的人哈。有的是听不懂， 有人听了不信，有人压根听不懂，是吧？有人听了就明白。你看他说老子，你看那话，老子五千言呐，那句句是哲理。他说那个吧，咱别说100%哈，绝大多数都符合自然法则。 对，尤其是个道德经啊，你要把它研究透了是了不得。 那了不得。咱们现在看都看不懂，你说人家咋写的。所以老子吧，他说人呐，三六九等哈，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，宗室闻道若有若无，下士闻道大笑之。 什么意思呢？ 什么意思？ 跟我们解释解释啊。比较博学的啊。 我不是，我就知道啥事我都知道点皮毛，啥事我都是略知一二。他说上士闻道，什么叫上士？你看